急死你世界纪录，新浪网韩寒博客。我小时候有一本大册子叫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一开始我以为是比基尼世界之最大全，后来又以为是迪斯尼世界之最大全，最后终于看清楚了这三个字，但我总是记成吉斯尼世界之最大全，每次看了都要去和小伙伴吹牛，时间长了他们都以为是吉斯尼世界之最大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记录都由外国人保持，偶然看见一个中国的记录觉得很自豪，但现在看看我们国家每天都能有某地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大饼等新闻，再搜索一下发现似乎这个记录已经被我们中国包揽了。以下为新闻与报纸摘要。20日，一面用2004条红领巾缝制而成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展开。这面红旗长 23.1 米，宽 15.4 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面党旗。据悉，相关部门将申报吉尼斯世界之最。沈阳中街百年房梁制成世界第一巨块，长度为 6.295 米，重 53.7 千克，成功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199人创造的规模最大的马头琴合奏，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在郑州文博广场上，1059人合奏萨克斯管，场景很是壮观。据称，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萨克斯管合奏，有望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最大的冰激凌，北京的巴喜冰激凌公司在2006年1月16日制造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冰激凌。它有 15.75 英尺长、9.84 英尺宽、3.28 英尺高，重达17637磅。在万鱼大巡游活动结束后，大会主办方宣布了此次由万鱼群众演员参加的万鱼大巡游活动，以最大规模的人扮海洋生物集会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场顿时一片欢腾。山西省晋城市2008队青少年围棋选手8日在晋城市体育场同时对弈，并排出2008字样，该场比赛创造了中国同场围棋对弈人数之最，并创造了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2348个古筝，2348名筝女，昨日的葫芦岛市龙湾海滨广场奏响了悠扬的渔舟唱晚，人数之多当场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威廉姆斯带领呼和浩特市民和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们共同进行了千人饮奶挑战吉尼斯狂欢，上千人共饮蒙牛纯牛奶，不仅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从未有过，也在自治区乳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壮观一幕。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庆旗的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西乌珠穆庆旗2048博客赛参加人数2048名，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1500人最后到达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并拼出面积达2008平方米的不能说运动会的红旗，以庆祝不能说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到来。据悉，该项活动将申请最多参与的骑自行车人数和最大的红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等等。我只翻了十几页新闻，包括大量重复的新闻，已经有这么多世界纪录了。其中，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还是矛盾的，两个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旗子，但仔细一看，原来第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旗，最后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红旗。其中我看到新闻说，吉尼斯去年在中国认证了35个世界纪录，有500多个申报。但让我疑惑的是，上海还有一个叫大世界吉尼斯的本部，这两个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莫非这个机构在国外混不下去了，转移上海了？一般来说，我国地方政府最喜欢的东西往往就是国外早就过时的东西。从上面的数据上来看，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很喜欢去创造世界纪录的。 如果你一个县长用自己头发拽动汽车一公里之类的，倒也算了。但都是发动群众创造所谓纪录。按照这个趋势看来，十年以后，一半的世界纪录都是我们中国的了。在忽悠和利用群众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我们国家比。我们的群众估计自己也很喜欢去创造世界纪录来体会地域自豪感。大把的纪录等待我们去创造。比如在澳门，可以发动2008个孕妇一起吟诗，来象征2008吟不能说运动会。不过澳门以前是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群众的思想觉悟估计不高，凑不起来。但我国其他地方就方便了，5000个学生同时做俯卧撑，10000个群众同时吃羊肉串。前面不是有千人喝奶的记录吗？我们可以申请2000人同时挤奶的记录，好处是同时可以申请2000头奶牛被挤的世界记录，还有3000人同时摸奶，并可以同时申请3000个小姐同时露奶的世界记录。种种世界记录，虽然技术含量低了点，全是我们的了。除了多人创纪录外，我们的单人创纪录也很有特色。6米的筷子，20米的饼，10米的牙刷，100米的油条。此刻我看见我酒店房间旁边齐窗的大树，真想把它砍了，去申请世界上最大的牙签。在此文要结尾的时候，又喜见一条我国新创造的世界纪录。某市几百人坐成一排，依次把一句悄悄话从对头传到了对尾，创造了传播悄悄话最远的世界纪录。看到中国人又一次成功的屹立在世界的顶峰，我真是由衷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同时，我建议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个最喜欢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国家的世界纪录。